要知识快讯。每个人的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并是人类重要的个人信息之一。可是竟然有人没有指纹，你可以想象吗？在孟加拉国的阿普萨克就是没有指纹的人，他的指尖非常的光滑。他是一名医务助理，他的父亲与祖父都是农民。阿普家族里的男性似乎都有一种基因突变，这种突变非常的罕见，被认为只会影响相当少的家庭。在阿普祖父的时代，没有指纹没什么大不了，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指尖上那些微小的纹路已经成为世界上收集最多的生物特征的数据。从机场通关到选举，再到打开智能手机，对指纹的需求几乎无处不在。2008年，当阿普还是孩子时，孟加拉国推出了面向所有成人的国民身份证，相关数据库需要采集指纹。困惑的员工不知道如何给阿普的父亲注册，最后他收到一张印有无指纹字样的身份证。在2010年，护照与驾照也必须录入指纹。经过多次尝试，他父亲在出示医学证明后获得了护照，但他从未使用过。部分的原因是他担心在机场可能会面临一些问题。虽然做农活的时候他需要经常骑摩托车，但他从来没有拿到过驾照。他交了钱，通过了考试，但办理驾照的地方没有给出驾照，因为他不能提供指纹。他父亲也经常随身携带驾照费的支付收据，但他被拦下时就跟他们解释，但最终也免除不了罚款。2016年，政府发布强制性规定，购买手机的 SIM 卡时必须录入指纹，以国家的数据库进行匹配。而当他去买 SIM 卡时，店员都很困惑。而如今，他家中所有的男性成员都只能使用以他母亲名义注册的手机卡。这种罕见的病被称为皮纹病，它由于瑞士皮肤科医生彼得伊廷诊断了一名病人而被外界知晓。当时一名20多岁的女性在入境美国时遇到了麻烦，她的脸与护照上的照片相符，但海关无法记录下任何指纹，因为她没有。经过检查，伊廷教授发现这名女子与她的8名家庭成员都有同样的奇怪症状，指垫扁平，手上的汗腺减少。他们家族16位成员的 DNA 中，其中7位有指纹，9位没有。2011年，研究团队锁定了在9名无指纹家庭成员身上发生突变的基因，确定它是这种罕见病的病因。而它除了对手部的影响外，这种突变似乎没有引起其他健康的问题。这个病一经发现就被命名为皮纹病，但是伊廷教授将它称为入境延迟症，这是根据他的第一个病人在入境美国时遇到的麻烦而命名的。对于萨克家族来说，社会似乎变得越来越笨拙，而不是变得更加先进来适应他们的情况。不过最近在出示医疗证明后，他们获得了孟加拉国政府颁发的一种新型国民身份证，这张卡还使用了其他生物特征的数据、视网膜扫描与脸部识别，但是他们仍然不能买 SIM 卡或获得驾照。阿普说希望自己能够得到一本护照，他说很想去孟加拉国以外的地方旅行。而没有指纹的困扰随着科技发展有可能会逐渐消失，将来可能会采用瞳孔或脸部识别技术。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啦，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还有记得订我的频道，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